见到陈建仁，民进党立委大阵仗，热情迎接。因为陈建仁接任阁揆后，首度拜会立法院朝野党团。手比爱心，笑得好开心。但陈建仁来立法院的重要任务，还是要让全民普发6000元尽快执行，而关键就卡在国民党。 你既然来拜访国民党团，来者是客，我们不会为反对而反对。 虽然嘴上说来者是客，但国民党人主张要发10000元，坚决不让。 你要不要温暖一下，给全民温暖？说你来跟苏院长不一样，他6000，你10000。你安尼吼，马上签名了。 不是每一个社会的阶层受到的影响都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经费大家一起来均分，这样反而不符合这个社会的公义。绝对不是空白授权，而是会提出一个很完整的预算案。 最后若朝野人无共识，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也推算，最快还是得等到4月的第二周才能发放，而其他在野党则是对新内阁磨刀霍霍。 先礼后兵，后面我们还是会强力的监督，希望我们可以在议场上面好好的过招一下， 有一些反渗透法，也希望在院长任内能够赶快来重视哈。 新内阁走马上任，第一个挑战正是要让全民普发6000元尽数过关。陈建仁也展现诚意，积极沟通，就看在野党能否理情。参选简玉林、周凯是小组台北报。 大家午安，我是王楚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好，刚可以看到呢，行政院长陈建仁呢在今天上午拜会了立院党团，有所斩获。那说呢，最快四月的第二个礼拜呢，大家应该就可以拿到这个6000块钱现金了。好，陈建仁呢非常有信心的说呢，我是最能执行任务的院长。那当然呢，蓝营这边可能找一点麻烦也是没在少的。国民党团呢现在说拉清扣没搞啦，坚持一定要发10000块钱。奇怪，大家也很纳闷说，好，蓝营的县市首长1块钱都不发，说什么呢？发了会再留子孙。那为什么这些县市首长不发，猛叫中央发，还说中央一定要加码，不加码就要背锅，要让立院空转吗？所以到底是谁在浪费人民的钱呢？好，但是不是看人家选的好，这个态度好像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哦。哇，朱立伦的态度好像差蛮多的。这个选赢的中东锦呢，在朱立伦眼中难道现在就不是黑道了吗？你喝冰柚吗？昨天两个人呢首度同台，好，朱立伦说大家都是好朋友啦，两个人呢还一起走入会场哦，同桌还并肩而坐。那大家也说，那既然朱中可以是好朋友，那朱侯会是好朋友吗？好，侯友宜呢被困在新北市，那到底要怎么样选2024呢？侯友宜说相信党主席的睿智，这一番话讲出来，那会不会太傻又太天真呢？很多蓝营的心哦，现在可能已经飞上了郭台铭那边去了吗？好，因为传出呢，郭台铭在年前密会王金平，连要以国民党的方式来选，还是无党籍的参选方案都已经问了，但现在呢，王金平说什么呢？说两个人还没有碰到面，预计年后会碰面。但王金平说了一句话哦，他说呢，如果形势所趋，没有人可以抵挡。这番话是在讲郭还是在讲侯呢？但相较于这个绿营哦，现在呢新的铁三角也正式成型了。蔡总统呢现在邀请了赖清德参加国安晨会，那作为安排呢，一边是陈建仁，一边是赖清德，也被说真的是蛮有玄机的。赖清德呢等于是进入了核心正式接班，也打脸了蓝白想要见缝插针哦。那蓝营呢现在制造以美论，看准了这个捷克准总统的力挺台湾，现在呢中国当然气得跳脚啦，但是捷克总理也说话了，说我们要跟谁见面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但传出中国其实有阻止过捷克打电话给蔡总统啊，两边通话，但是还是没有用啊。好，现在跳脚了，要维持面子。中国现在呢胡锡进说什么，说我们没有生气啦，但是我们一定会报复。好，中国越是报复行为，其实越引发国际间的反弹哦。因为包括呢现在美国也在出招了，出什么招呢？直接断了华为的供应链，并且扩大了驻菲律宾的基地，双管齐下要来剑指中国。所以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钟庭晃晃哥。 举金好，大家好。 桃园市议员于北辰。 举金好，大家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宜。 大家好。 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博雅， 主席您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举行好，大家好。 第一的时候拜会了立院党团，那么陈建仁强调呢，自己是最能执行任务的院长，果然有所斩获，6000块钱现金呢，预计4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就会来发放。但是呢，这是最快的方式。好，国民党呢又要来挥了，挥说什么呢？说哎呀，要发10000块钱啦，说发10000块钱最温暖、最有心意。请教晃哥，钱是可以这样发的吗？ 国民党现在就是在漫天喊价嘛，齁，那你们就如同举进你刚刚开场的时候讲，你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好几个县市去年的税收也是实收金额比预算数多啊，那你们为什么不发呢？台北市为什么不发？新北市为什么不发？台中市为什么不发？当你去问这些市长，他就讲说啊，我们这个预算有限齁，要先还债，要不然呢就是会再留子孙。欸，奇怪，同样的逻辑，一样都新台币，不是中央政府发的，是美金的，一样都新台币。那为什么你们的新台币就不能乱用啊？中央政府的新台币你就要逼他一直要乱用。好，好，你我觉得民进党啊应该逆向操作。你国民党既然发一主张发一万，对，好，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每个月都发一万，发到明年520为止。 哦，那这时候国民党又要念说，哎呀，你们一定是买票啊什么之类的，一定有话讲嘛。 那就回来发6000嘛。 哦，对啊， 这叫逆向操作嘛。你要加码，我们就来比赛加码，看谁加的多嘛。哦，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拜托不要再乱了，好不好？你们从年前乱到现在，当时喊着说过年前要发，可是特别条例你们在委员会，又没有共识，那现在摆在那边又要协商。那照这个时程算起来，最快今天柯总都已经算出来了，最快4月份第二周才有办法发。好，那好，如果说现在你们对发6000都有意见，还甚至说我要多到要变成10000，我不晓得这个案子要拖到什么时候。虽然最后以民进党人数优势在立法院当然不可能10000让他通过，但是你明知是不会通过的，那为什么要去喊这个价？难道你们觉得喊了10000之后，台湾人民就觉得说国民党比较关心人民吗？好像应该也不是这样吧。所以我每次都在告诉国民党说，少数党在立法院可以有意识抗争，可以有意识的战术，但是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喊10000，你的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难道最后变8000吗？那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那你的战略目标就是，我目前看起来国民党战略目标只有一件事，就是不让民进党好好做事嘛。你就是不让民进党好好做事，反正你做什么，你说要往东我就一定要往西，你说要往南我就一定要往北走，感觉永远就在跟民进党唱反调。反对党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反对党是要做有效的监督。那请问你们这个监督，那你告诉我，如果国民党你如果说主张要发10000，请你告诉我这个裁员从哪里来。好，当然国民党会跟我讲啊，3800亿再挪过来。好，那你挪过来之后，你少掉的少每个人多出来4000块的预算，那从哪里从哪边减？那你为什么要减那边？那你要不要去跟那些被预算被你减掉的那些产业，或者说那些族群，你去跟他交代说，欸，为什么我要减你预算，要补发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不要再吵了齁。其实我从一开始我就不支持补发，我向来的主张就是说把钱留给需要的人来用。那中小企业、旅游业、观光业受创比较严重，我们多给他一点都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每个人发6000块，说实在很多人根本真的不差这6000块了，他真的不痛不痒。好，所以我觉得好，既然已经决定要发6000了，那这个政策也决定了，那国民党你也不要再吵了，因为你们当时也有喊过要发钱。好，现在就算好，你也可以这样讲，其实你换个角度想，诶，执政党有听见我们的建议啊，我们当时有建议发钱，现在执政党也从善如流，也发6000啊，虽然不满意但是也可以接受。你这样讲会不会比较好一点？你现在喊着要发10000，那请问最后还是没办法达成发1万，那你们再吵一次吗？那立法院难道每天就浪费时间在做这些事情吗？ 好，所以呢，国民党是想要当大好人吗？刚刚晃哥也讲了，就是不想让政府好好做事嘛。那请教慧珍姐哦，因为你对财经比较了解嘛，发多少钱政府一定有在算的嘛。 对。 但是今天国民党团说什么呢？哎呀，你一定要温暖人民啊，每个人普发现金10000块钱最好。赖世宝说呢，陈院长的论文借调问题我们就不谈了，但是呢，他说号称温暖内阁，应该先温暖一下人民。要不要签名呢？80%阁员留在这里面没有心意，发10000块钱就有心意了。所以发10000块钱就比较有心意。那这样子的话，发多少钱国民党才认为更有心意呢？ 对啊，那干脆如晃哥讲的，那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干脆每个月发10000，然后每个月都有心意吗？我觉得真的是 什么叫做没有心意？你这讲话要凭良心。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看陈建仁31号上午就已经开始开了首场的一个会议哦，然后提醒假讯息冲击施政重要，然后呢又签署了临近排放，人家一上来就马不停蹄的在推出很多的政策，拜会你的立法院啊，聆听你们的意见。结果你说，哎呀，这个政府哦，新阁员哦，八成都留守哦，没有心意，发现金10000就有心意。嗯，什么时候我们台湾一个政府的执政只靠发现金这件事情来展现心意？我觉得现在整个国民党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给人家感觉好像就是有点一个大宅门里面会有那种一两个撩不撩干，然后呢就看到，哎呀，好不容易这个大宅门有一点进账了，有一点。然后摆脱对摆脱以前被他们这样子不断拖累，然后现在经济还不错，表现还不错，有一点钱进来，有一点上就开始说发发发，然后好像就是那一种吵着要糖吃，但是事实上完全不负责任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有期许2024年可能可以问鼎就是整个执政权的人，你应该要认真思考一下2023年对于全球经济的一个挑战，完全不容许太过乐观。没有错，去年我们的税收，其实我跟晃哥同样意见，我完全不赞成补发。嗯，但是因为既然大家绝多数的共识是这样，6000块每人补发6000块，那大家一起开心一下，那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有额外的一个金钱，政府应该把它留下来，来应应2023年的这个挑战。我跟你讲，2023年的挑战在哪里？包括通膨，虽然看起来通膨率在下降，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摆脱这个通膨的压力。第二件事情，你知道现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台湾的房地产这个火车头也慢慢在熄火。去年我们的房地产栋数的一个成交量竟然已经在32万，今年可能会失守32万栋。而32万栋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6年来首次的一个衰退。再加上什么？包括世界银行在1月中的时候宣布说什么大幅调降今年2023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降到 1.7%。它主要的原因，他说什么？他说现在包括你的需求面其实还没有很明显的复苏，还有你库存这个边的去化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升息脚步虽然放缓，但是今年看起来还是会升息，所以资金的压力还是持续存在。在这种种的压力情况之下，世界银行甚至讲说今年2023年的一个经济有可能是过往这30年来第三差。怎么样第三差呢？就是2009年那一次最差，再来是2020年的 COVID-19, 再有可能就今年。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野党虽然你们是在野，然后要监督政府，可是你把每次自己的撩不要给啊，你政府还是要有一点余裕，还可以因应今年的一个经济上的冲击。 多发每个人如果多发4000块钱的话，其实对财经的政策来讲是会差很大的嘛？ 差很大。他们现在好像是，据他们这样讲起来，应该是说啊，这个不能留了400亿放口袋，应该多发给每人4000块。我刚才就是在那个我们书画，我们自己的化妆师都讲说，那不合吧，这样不好吧？可能是不是今年经济会有一些挑战？是不是其实政府应该要把一些钱放在身上，可以做一些相关的因应？其实我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我这一次去日本很长时间，我其实有住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旅馆，其实还有一些饭店，他们就直接跟我说，其实日本政府这一次哦，就比如说在利率上给予相关优惠，帮助他们很大的忙。所以政府他要做的事情不是每人普发现金，他要的是协助中小企业，因为你要把企业给顾好，人民才会有一个就业机会。所以与其普发，你郭台铭拿那4000块要干嘛？你郭台铭拿那个钱，我觉得他搞不好还要加码再捐出来。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如果说一个有责任的政府，一个有责任的在野党，应该要比人民更预见说未来可能的经济挑战，而应该说我们在政策上怎么样可以照顾弱小，怎么样可以让那些真正中，就是比如说是生活比较辛苦的基层，你在一个水电上补贴他，或是额外的补贴他，对于中小企业遇到难关的，你可能降低他的利率，给他一些相关的周转金，周转金的部分可能是利率下降，而不是每个人普发现金。如果连我们一般的老百姓都认为说安内刚贺，那你要想想你 这个在野党，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吗？ 好，包括刚刚慧真姐有讲到，这个通膨呢，的确是全世界在今年要面临到一个蛮大的危机哦。所以呢，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李彦秀就说什么呢？发钱是小徒弟，抗通膨才是真师傅。好，这句话呢很没有错，但要请教民嫌议员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发钱是小徒弟啊？不是啊，身为台北市长的蒋万安，不是也有一些税收吗？他也没有发，那县市首长怎么不一样呢？好，现在国民党又说什么呢？发一万块钱才有新意，你真的认同吗？ 其实发一万元最早也不是说立法院或在野党先提出来，去年底大家回想一下，记忆力不要断片，去年底提很多民党立委跳出来开记者会举牌，是说哦发普发一万块嘛，所以我觉得刚刚慧珍打个共来，是说现在预期今年的经济不会太好嘛，就说龚明鑫也讲啊，今年可能是史上30年来第三招的数据嘛，啊，如果照理性来讲的话。都不要发钱。 但如果现在政府都已经说好，我们发6000块钱，那我觉得就定案6000块钱嘛。那为什么国民党这边还要说啊，又要发一万块？ 就说我刚刚讲，都不要发叫理性，可是要发叫感性嘛。所以理性跟感性，现在感觉是感性大于理性了 啊。感性要多少才是感性感到很有感嘛？就说你要让民众有感，1000、2000、3000、5000、6000、10万，一般民众会觉得啊。道者要整数好不好，其实民间确实有这样的声音啊，在野党反映这种声音，然后让政府去决定那个裁员，如果裁员不足还是要认为说三分之一还是要留下来，因应说以备不时之需的话，那最后就说道者的折中六千也可以啊，这当然是可以协调，可是在野党你本人说啊，在野党连反应都不能反应，因为我刚刚讲嘛，如果财经界所有人讲说这是理性跟感性两个天平两端去拿捏啊，如果我真的要感就说要理性啦、啊、我很理性务实来讲，财经都认为说噢、哦、现在政府的负债很高，然后因应今年财经很窘困，钱全部老了都卖崩。可是你觉得现在民众可以接受吗？所以当要发的时候发多少，那就涉及到说一个感性有多少，可是感性很难衡量啊，崩两千也是感性，发一万也是感性，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到立法院去协商、 啊。所以我们会不会像蒋市长一样干脆一辈子就开始理性过了头，就干脆从头到尾就说啊我们不要发好了。 可是理性过头这也可以啊，这涉及到说你政府如果支持度很高的时候，施政都很 OK 的时候，这没有问题啊。啊可是如果现在当初行政院做决定要发的时候，他做决定，你觉得那是政治决定，还是说哦，那是大家说哦，我就跟民众好过年？所以我认为做那个决定，第一个政治决定，第二个就说经济红利与民共享，到底要多少跟民众共享，民众才会有感？那感受其实很难拿捏。慧珍讲说六千也可以，他如果照慧珍的心里跟很多财经心里面来讲哦，都不要发，把所有钱留下来很好。民众有一些人也这么认为啊，可是有人认为说不两千五告，奥兰不一了几班五告，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问题是在六千已经是共识，阿林伯在伯吉跟我们讲一万，啊，所以林姐的目的其实是故意在延宕这样子的。 这么老公三位四位拿得到，其实一般大家认为说过年前拿到最好，如果是三四月拿到的话。现在卡在的金额，不如说行政院啊，不做民调啊，民调讲哪一个最支持最多的 就？啊，你是不是跟党起奔啊？奔公公今年嘞，再公公 年底的。民调刚做出来就塞啊啦。 那我们请教一下那个建议员哦，因为明贤哥是说啊，这个发六千块钱是政治决定啦。哎，那国民党这边怎么又喊说要发一万块钱呢？那这又是什么决定呢？好，重点来了，你看定宇委员说什么呢？中央六千，地方政府加码一万块钱，当然 OK。民进党执政的竹北呢，不是已经加发六千块钱了吗？国民党要把中央的税入盈余加码发光光，国民党自己执政的地方政府税入盈余一毛不拔。看看蒋万安，蒋万安有发吗？去年前年其实都说他要发现金，那个时候其实都是振兴券的时候，他就说要发现金，他说发现金啊最实在。诶，结果自己呢现在当市长了，台湾灯会变成市场消费券啊，怎么就不发现金了呢？ 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台湾自从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到现在只发过两次，一次是四万块换一块， 那不叫这一个叫抢钱好不好？ 第二就是这一次的六千块，那之前什么消费券、振兴券，那当然不是现金了哈。那我只能说，国民党现在是双面，一方面要求哎行政院要发一万块，一方面国民党的人自己就跳出来讲说，哎发一万块，好像他们又有意见。其实我要跟咱观众朋友讲一件代志，现在钱要发。六千、八千、一万、四千，不管，但重点你要先出委员会进入二读。 对， 可是立法院现在国民党跟四个党同每个人意见不一样，尤其国民党意见特别多。大 当你国民党意见特别多，你是真心要发，嗯，还是跟他画画，嗯？那我在讲的说，蒋万安，你是双面。其实我告诉大家，2020跟2021年的蒋万安立委，嗯，打脸现在台北市政府的蒋万安市长，嗯。今天如果真的要发，之前博雅也苗博雅也有提过，台北市的税收盈余200多亿， 对， 也在提出来怀抱，可以，嗯。如果2400万每个人4000块来讲，那也将近差不多是800亿左右，800-900亿。如果依照这样来讲，4000块国民党可以。现在县市执政你们最多，嗯，去年营所税、营业税，包含我们证交税等等的一些税收都增加，嗯，那地方政府来补这4000可不可以？可以嘛，嗯，全民共体时间，嗯，如果你要1万，我个人认为可以，但我觉得真的是要1万，还是在卡民主进步党，嗯，我们执政团队现在发放这6000块，或许6000块的部分大家见解不一样，嗯，但我只能说6000块已经是定数了，未来如果你要增加，也不是不可能。可是这6000块，你先真的有诚意协商，如期2月17协商完成，进覆二读。未来钱进来到立法院要发多少，大家可以再来讨论，而不是一味的在挡，行啊行令，贵啊行令。那再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以台北市，我要告诉大家，蒋万安针对这一次的所谓的发放现金，他不予同意。 对， 但是你说他提出什么振兴专案，我跟你讲，不是啦。我们是去年度有3000万的市场振兴专案，是柯文哲任内编的。 柯文哲。 然后呢，在去年年底，柯文哲卸任前是没有申请完成，后来让市场所有的市场、民间的市场来申请，申请的这个部分其实不是蒋万安说，欸，我的德政让你们可以消费 double， 是柯文哲那个时候， 是柯文哲任内，所以呢，蒋万安在这一次发放现金，除了2020、2021打脸现在2023的蒋万安以外，根本在这一次发放的这个部分，他完全拿不出任何的想法跟政策。我只能说，市长以目前或许也不能太苛刻他了，那你说李彦秀是不是又是因为要炒知名度，要炒民调？可能跟游淑慧要民调，或者是我们民选要民调，被酸地啊。好，那甚至于说，很多人在这个部分都拿这个议题来做所谓的一个新闻操作，某部分是国民党出权的问题。我个人呢，那真正的6000块哪边还？赶快协商完成，进覆二读，钱6000块先还，要增加。我刚才建议的地方政府，台北市也好，然后桃园也好，其实也都可以加发。那我觉得中央地方一同来处理，不见得是坏事。所以我希望国民党不要在这个时候说一套做一套，双乡民都贵啊。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阿苗，因为感觉起来真是说一套做一套，感觉起来呢，好像国民党啊，这个立院党团啊，画虾画得很大声啊，结果蓝营的县市首长大家就 get 点点哦，你看哦，这个卢秀燕也没有说嘛，蒋万安也没有说嘛，侯友宜也没有说嘛，现在张善政也没有说，结果呢，国民党现在跳出来帮忙批说，因为民进党要求张善政要普发现金，国民党就说，哎呀，这样子会再留子孙，阿内甘迪欧，他们不是说要发10000块钱吗？就不怕再留子孙了吗？ 国民党基本上现在就是眼很大，为什么说他眼很大？如果他是真心诚意觉得齁，这个6000不好，这个6000数字不吉利，要加到10000才棒，那他地方执政的政府自己加就好，对不对？ 我湖北也都加了啊。 我之前算过嘛，台北市这个柯文的执政8年超增这个200多亿，那么除一除，一个人再补4000块，变成这个10000块整数给台北市民，做得到啊？那蒋万安为什么不做？很简单嘛，蒋万安心里知道说这不是正确的嘛。侯友宜也不做，卢秀燕也不做啊。按照这些超增的税收，其实都很容易可以加码啊。包括什么？这个刚刚讲这个新闻啊，其实这一次中央的这个比预算收到更多的税收之后，其中呢有710亿是分配给各地方政府的哦。那你这个分配给各地方政府，如果蓝营你真的觉得说这就是应该要还税于民，那地方政府收到这个不就是不义之财，你不就是应该要发出来吗？为什么不发？因为他们心里知道好不容易得到这笔钱， 放在口袋我还要拿出去， 该做的事情要去做。刚刚讲到说这个龚明鑫主委等等的这些相关预测，我讲一个实际的啦。我刚去欧洲考察回来啊，我在欧洲的时候就跑去当地的超市量饭店家乐福去看看一个什么，看它的物价。我再简单报告一项就好，鸡蛋，生鸡蛋哦，6个一盒，3欧元。 这样多少钱？ 三欧元，一欧元大概是34台币啊。 对， 三欧元呢、欸，100多块啊，六颗蛋哦，这在欧洲啊。 好贵哦。 那你说台湾现在哎、欸，有时候鸡蛋涨个几块，很多人都觉得受不了了。如果说我们台湾物价的涨幅比照跟上国外的话，那简直才是真正叫做民不聊生嘛。嗯。那为什么我说国民党会一直主张要发钱？因为中央把钱发出来越多，国民党越好选。因为中央把钱发出来之后，接下来今年要对抗通膨，中央没钱了、啊。嗯，对抗通膨第一个很重要，你要救台电、救中油啊、嗯，对不对？那你救台电、救中油，第一个你要嘛就是拿这一次的意外更多的税收去救台电、救中油嘛。所以政府才会说，他只能顶多花1600亿来发这个钱，因为剩下的其他钱要拿去拨补这个油电的亏损。嗯，好啦，现在蓝营打的算盘很简单，如果我跟你喊价，好。如果我喊失败，就是你全面执政的傲慢。如果我喊成功，代表你要多花将近1000亿来发出去之后，嗯、你能够去救中油跟台电，你少1000亿，少1000亿怎么办？如果你今年要救的话，只有两个，第一个举债，嗯，那举债的时候，国民党又可以再消费一次啊。你说，你看，民进党执政就是爱举债、嗯、啊，就是民不聊生， 子孙怎么样、 啊？那更严重的第二是什么？不能举债，那怎么办？只好涨油涨电啊，嗯、油电双涨。那国民党更高兴、嗯、因为踏上马英九的覆辙嘛，就说开始骂整个骂翻、嗯。所以中央发越多国民党越好选。国民党现在要做的就是去逼民进党说你要去做这个不对的事情。那至于你问他执政的县市你为什么不发，当然不发啊、嗯、因为执政的县市如果你发出来没有钱做建设将、嗯、来要怎么办呢？ 好，所以大家也说你看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双标呢？包括这个现在呢就要感觉起来好像把陈建往死里打，包括戒掉的方式，赵少康又说了创戒掉方式接隔回是国家的不幸，诶，这个是间接在电马英九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对于这个陈建仁接的行政院长哦，结果蓝营不停的磨刀霍霍要来出奇招，尤其赵少康呢这边发火发的最大，怎么样不停的炮轰呢？我们要请教一下将军哦，包括戒掉，怎么戒掉方式有得讲呢？好，赵少康说创戒掉方式接阁揆的首例是国家的不幸，话是这样说吗？ 这戒掉可多了、哦。戒掉早期在两蒋时代就有军职外调、哦，嗯，你是军职，你是中校，你是少校，你是上校，调到公务机关去服务，嗯，然后等到你在公务机关退伍的时候，你回军中退伍，他的这个俸序是可以续俸的，可以并计的，所以戒掉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说戒掉就是把所有的人才在各个领域的人才，从他的工作领域把他征集这个征调到公务机关来服务，他希望是把他的学术的这个专长能够奉献给人民，戒掉有错吗？我记得国民党也有戒掉吧，嗯，民众党也有戒掉，民众党的主席柯P不就戒掉吗？柯P以前在没有当台北市长之前，不是在台大医院当教授吗？在台大当教授，他到了台北市服务8年，不是戒掉8年，嗯，他卸任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回去报到，然后办理退休，这不戒掉吗？戒掉不是不好，戒掉是因为这个人太好，所以才会戒出来，那不好的人谁要戒啊？对不对？有很多人在教职上都不适任了，在公职上都不适任，他戒掉什么？戒掉就表示这个人在这个领域上做得很好，他愿意放弃他在学术上他在原有领域上面所有的成就，他来服公职。 但赵少康现在就说你把他戒掉出来，你看他都不能做学术啊，你都让他做官职啊，他应该好好留在学术界才对。 学术界研究的是这个领域的事情，但是到了行政院长是做全国的事情，孰大孰小，我觉得这应该很明白了吧。所以我觉得包含了戒掉的问题，包含了这个发6000块问题，都在做什么？都在做炒作。为什么说炒作？你知道，我曾经有个很感人的故事。我到个党员家，这党员伯伯90几岁咯，他每年都要发红包给他的小孙子，他的小孙子跟他没住在一起，然后孙子跟我讲说，我这个爷爷虽然拿的不多，每年都给我5000块，啊，我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我说哇塞，他的退俸才多少钱？他给你5000块，后来才发现不是的。是这个爷爷的儿子把他补足5000块，他其实每次都给200块，剩下的4800他爸爸补的，你知道吗？为什么？第一个让他的孙子觉得爷爷很疼他，第二个让孩子有足够的红包可以过年。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觉得6000块不够，你是真的苦民所苦，讲话的人补吗？从口袋拿出来补啊。 你台北市绝对不住，台北市补足一万嘛，桃园市不够，桃园补足一万嘛，你哪个县市，反正现在国民党执政单位这么多，你补足嘛、嗯、所以这不是苦民所苦、嗯、也不是体恤国家分享经济、嗯、这根本就是在做一个政治斗争、 欸、那你看赵少康现在打成这样子啊，他是有要帮蓝营加分的意思吗？ 他加分干什么？他又不会出来选总统、哦、对不对？也轮不到他、哦、他就是炮火四射，反正叫侯友宜出来打、哦、叫这个郭台铭出来打、哦、反正就是告诉你朱立伦你就不要选就对了。他现在就是我的声量要够高、哦、我的指挥鞭要够长，我讲话要够力，他就要这个而已啊。嗯，所以我觉得现在，而且他最主要是他带了一票战斗蓝啊，这些战斗蓝这次会雨后春笋全部跳出来选立委啊。你想想看，如果战斗蓝很多立委，赵少康可他的影响力可大了、哦、所以他要不断的维持他的力量，他不只是保温而已哦，他要增加的热量，让他的热量能够主导蓝营的主要的方向，他就够了、嗯、这比选总统还要过瘾、嗯、 好，请教建议议员哦，因为你刚刚包括我将军也讲了，诶，国民党的戒掉也不少，诶，那为什么赵少康会说你看戒掉啊，国家不幸，真的有那么不幸吗？好，他就说了，陈建仁啊就是为了名，为了利，为了钱哦，说25年来戒掉六次，但现在呢中研院的副院长黄进兴呢也为陈建仁喊冤哦，而且他说呢诸葛亮，用诸葛亮来比拟陈建仁，说六出祁山，有需要你就来，外界攻击是蓝绿激化，批评是不公平的，但是赵少康还是要批哦。他说啊，你怎么可以砍军公教的退休福利，自己享有49万元的高薪呢？哎，有人放弃高薪去屈就低薪吗？ 其实我是觉得说，赵少康他的目的无非就是刚才将军所讲，他创造声量、嗯、那戒掉这个事情在政治界，在我们行政界里面其实司空见惯、嗯、也是常见。我举个例子，江宜桦当时候不是马英九当台北市长把他借调为研考会主委吗？后来把他升为内政部的部长，嗯，然后呢进而到行政院院长。第二个李鸿源，所谓我们的防灾专家，也是借调的。还有一个人管中闵，管爷、嗯、管爷当时候也是借调到我们的行政机关，然后又回去台大担任校长嘛。嗯，其实借调这种东西无非就是赵少康要创造声量。那我只能说戒掉这种事情其实司空见惯。那你说他贪钱贪财，我请问你、嗯、以照所谓的专业学术来讲，美国专业学术的薪水比49万多多少？两倍还是三倍、嗯、 对， 新加坡 3.5 倍、嗯、中国大陆两倍， 对， 如果真的贪钱， 对， 一起喝台湾水、嗯、吃台湾米、嗯、回馈台湾、嗯、回到台湾来做一个资深的研究。那今天我要这样讲说，他昨前两天还比照所谓的郝柏村， 对， 我跟着跟我干嘛根本的不伦不类的比喻， 乱比喻， 因为郝柏村最后面回去还是领终身俸啊， 对， 所以赵少康的目的只是要抹黑掉民主进步党所提出来陈建仁副总统。嗯，第二个应该是讲说他们实随之位，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2022选举里面，王宏威、徐巧芯等等的高空的一个炮打、哦、抹黑战术、嗯、包含陈建仁的什么抄袭论文案，在2016年选副总统的时候，正义兄弟已经提过，网络上 Google 都可以查得到的，居然现在又回归来用。我只能说赵少康真的是用心良苦、嗯、但戒掉，告诉所有观众朋友，戒掉是在我们政治界司空见惯，而且他不贪名，不贪财，不贪钱，那我只能说他想回馈我们台湾。刚才将军所讲，大我跟小我他分得清楚，他现在要完成他大我，来帮助总统，帮助台湾人民，我觉得应该给他适当的加油鼓励、嗯嗯、而不是赵少康其实国民党的选总统的人加一加凑成两桌麻将都快有了，赵少康还是其中一个呢、欸、那赵少康或许醉翁之意不在酒、嗯、但他想要得到主导权，如果这一次他的战斗蓝的人选上立委真的占多数的话，未来你说葛魁有没有机会、嗯、或者副总统有没有机会，我不知道、嗯、他的想法绝对不是总统候选人、嗯、但夹带着他的高舆论、高分贝、高网络的讨论度，我个人认为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嗯、但我也呼吁所有蓝军啊，现在要的是台湾的共体时间，而不是赵少康你一个人一言堂，然后为了你自己的私心利欲去做一些 不时的抹黑跟攻击。 好，所以好人才你才会想要戒掉他嘛？那为什么要把陈建仁打成像米虫一样吗？那一定是有政治目的，对自己有好处了吗？但重点来了，四叉猫现在揪出来了，他说：哇，网络上有人说陈建仁是台湾最大米虫，居然是一个五年前的假账号。所以到底谁在网络上面又带风向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国民党自己也戒掉一堆，那难道国民党自己都忘了吗？赵少康也忘了吗？但赵少康的 po 文其实是蛮呛的，我们要请教一下慧珍姐哦，因为他里面讲说啊，中研院啊，你真的该硬起来啊，拒绝戒掉啊，不要让大家瞧不起啊，觉得中研院只是民进党的养老院哦。好，不止抨击中研院，不止要抨击这个陈建仁，甚至还讲到李纯哦。好，说李纯呢，现在啊，不过是互助有功啊，老美开心，蔡英文高兴，怎么一下子就荣升外交部次长呢？是之前的辩论是不是有点点不是很开心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输了李纯，所以现在整个人这边避免你在抱妞七幺弯。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李纯我觉得他是国内非常少的一个人才，怎么样的人才？他是结合公法，然后还有法律这个部分，就是公贸服务这个部分还有法律，所以他等于是贸易跟法律的一个双重的人才。第二件事情是，很多人其实是术业有专攻，但是表达能力不一定很好。李纯最厉害是他就可以把很复杂的一个经贸上的东西用很生活化的东西讲得非常清楚，连我们一般老百姓都听得懂。例如他在辩论的时候，不是大家吃到来猪，吃到来猪，他讲了一句话，大家听得懂啊。国产来猪高达八成，你要吃到有所谓真的是国产的那个猪高达占市占比高达八成，你要吃到有所谓的什么来猪，那个比例是比日本的压缩制造机还要来得少的一个机会。这种一听大家都会就笑出来，就觉得对，就没有什么嘛。事实上，我们在国内的主要都是我们自己的国产猪为主了，所以你就不太会有那个机会吃到来猪这个相关的问题哦。那他把这么复杂的东西讲得这么简单，其实大家都觉得然后就开始慢慢放心。今天为什么会把李纯调到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很简单，就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今年要对美俄这个相关的贸易谈判，还有未来跟那个欧洲这个部分的一个贸易上的连接，会越来越吃重。台湾除了在军事上跟欧洲美国会有一个合作之外，在未来包括半导体产业的一个细盾，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李纯他所扮演的角色就在这里，你今天把一个而且是他在你们国民党时代就已经慢慢在培养的人才，他现在是代表着民进党出任这个重要角色，你竟然就可以把他讲成是说 就不开心啦。 对啊，讲一句实在话，如果说这个人才是历经国民党跟民进党一起所栽培的出来的人才，为国家服务，这应该是一大喜事才对啊。第二件事情我其实真的对于他们毛起来抹黑我们的圣骑士就大人哥，我真的觉得是你起在起那个就拍行没。大人哥他除了是中研院院士之外，他本身也是美国的一个院士。而且人家为什么可以获得到美国院士，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跟他们在当时1985年他从事乌角病还有那个砷就是饮水里面的砷含量这件事情花了10年时间去弄出一个标准来。后来美国甚至在他们饮水里面把本来水的一个砷含量从 50ppb 降到 10ppb, 就是认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在水里面砷含量这个研究是非常有根据，而且是全世界最完整的。而这个其中其实跟大人哥的一个研究很有关系。 但赵少康现在说陈建仁应该时时刻刻拿出重要的研究成果啊，他有拿过诺贝尔奖吗？意思好像要拿过诺贝尔奖才可以被戒掉，是不是？ 第一个是全世界有几个人拿诺贝尔奖，被你这样讲，其他的学者都是什么？第二件事情，他就算把他研究成果讲出来，不要说讲出来，你 Google 到问题是你看不啊，你看不啊，那而且你看不不要给，你可以相信。如果说他不是一个人才，他有办法获得美国的院士这样子的一个殊荣吗？再来，其实我真的觉得，请国民党哦，放过台湾的生技医疗人才。你们在2012年把一个何大一，全世界最有名的艾滋病鸡尾酒疗法何大一抹到他后来，他很好笑，因为我采访过他。他说他那时候在美国，他说他不敢相信台湾的选举恶劣到这种地步。明明他们当时的那个宇昌就是政府所扶植出来的一个 baby。你只不过因为一个选举把政府扶出来的一个 baby 一活活的掐死，而且说他是有问题的。他说这种东西，这种恶劣的选举文化在美国是完全看不到的。他气到他后来就说他很生气，他其实是中文不是很好。他用了一篇他全写了一篇文章，很大一篇英文的，就 就投书到台湾的媒体，就他后来说刊出来只有一小版，他说他们每天每天用一整版一整版骂我，就到最后刊出来只有一小版。再来2016年谁？翁启慧，翁启慧是台湾很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的哦，结果你们还不是一样把人家白布碾成变成是黑的，把人家那个一个翁启慧，我跟你讲，如果一个心理素质不高的人真的灵犀，你知道不？所以他现在包括何大一包括翁启慧，你知道他们未来会更投入台湾的一个相关的生技产业发展，为什么？因为他们说我们就是要避穷尽毕生的力量，让这个研究在台湾生根扎根，让你们这些国民党人没有话再说。结果现在他又聚集了一个第三个人，是谁？大人哥。大人哥是人家的所有的相关的学术研究，是你 Google 都 Google 得到。结果你人家讲的是养老院，我跟你讲。台湾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台湾最大的悲哀就是明明像你们这种早该退休的人，你们还拥有一个媒体的发言权，然后不断去攻击真正对国家有贡献度的人。所谓的刚提到的把学界的人才引到政界，是你们国民党时代开始弄的，是1989年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超过40年了。你们一手你们当时蓝营可以做的事情，现在绿营觉得人才可以来用为国家效劳。结果被你们讲成贪财，讲到贪财，谁有比你们更贪财呢？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晃哥，刚刚慧珍姐有说到了，你看哦，包括苏培有点到，从翁启慧到陈建仁，难道国民党是见不得台湾好吗？还是现在就是要打一场人格毁灭战呢？好，你看哦，陈建仁啊，做研究，结果被说是米虫，用米虫两个字也太夸张了吧。那很多人就说哦，蓝营里面就讲说陈建仁爱钱啦，恋战啦，爱位置啦。但你看看哦，过去哦，你看现任总统李玉、副总统李玉，国民党领的没有比较少哦。 没错，其实为什么国民党见不得台湾好，我想这个现象已经很久了。我必须这样讲，这里面其实隐含着有一种族群的歧视。虽然台湾大多数人现在不认为不存在族群问题，但是那是在我们一般庶民的生活里面的确不存在族群问题，但是在越少的职位，不管是在商界的精英或是政界的精英里面，我不会讲国民党所有人，我讲国民党少数的自以为外省权贵，或者是说他明明是台湾人但是巴不得变成外省权贵的那些人，他们觉得台湾人不配做好，他觉得台湾人不应该做好，台湾人就应该只能在基层，只能当庶民，就是这种心情。所以你看，只要是台湾籍的精英，在不管在学术上或在其他的事情上稍有成就，通常就会被他们打压。翁启慧是如此，翁启慧是嘉义啦，陈建仁是高雄人。好，如果这两个人换成管中闵的话，你觉得他们会打压吗？ 你们棒。 对，哇，这个就是国家的人才， 优秀。 对，不只要戒掉，而且要领双薪，因为我们的研究经费真的很少。这就是两套标准，就是它里面其实隐含的是一种族群的歧视，只是很多人不敢把它点破，甚至我觉得连赵少康他们讲的人可能自己都不觉得，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子。好，你去批评陈建仁爱钱戒掉部分，刚刚慧珍已经讲过，我就不再赘述了，我只告诉你啦，陈建仁不是中华民国第一个戒掉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啦，就这么简单啦。那大家如果觉得戒掉的制度不好，可以在立法院讨论嘛，今天开议嘛，你们就把它修掉嘛，把这条路堵死嘛，以后你看中华民国政务官会找什么样的人来嘛。好，好，那接下来看到底谁爱钱哦，这个表大家看一下。陈建仁2020年卸任副总统的时候，他是放弃李玉哦。他放弃了李玉是不止他副总统每个月的待遇，他连他的维安他的办公的费用全部都放弃哦。大概这三年多下四年总共可以帮国库省2300万。那好，他的学术贡献就不用讲了。陈建仁是在公卫医学领域全球知名的学者，到此时此刻为止，他的论文被引用仍然是全台湾排名第一。好，那好，卸任总统马英九633，请问薪水捐了没有？没有啊，薪水不止没捐哦，领好领满，他每年要花国库大概1000万，然后呢，八年就可以领8000万，大概要花掉国库8000万。这不是他贪心，这是他应得的。但是如果陈建仁放弃他应得的，然后你们去批评他贪财，那请问谁比较贪财？马英九好像比陈建仁更贪财吧。好，这是第一个。另外，连战昨天时期讲得很清楚了，连战为了争取他个人的退休俸，真的是不屈不挠。 修了四次法，终于领到领好领满。哦，这个我就不再赘述细节，因为昨天时期讲得非常的清楚，从原本的卸任总统李玉加了一个副总统，然后呢政务官退职条约领比较多，他就可以适用，然后到最后薪水减半的时候，他又说不行，这样薪水减半我会受影响，我要领比较多的，反正全台湾的好处连战都占尽了。所以连胜文，当你要批评陈建仁之前，回家问问你爸爸他当时是怎么领钱的。如果你爸爸忘记的话，你可以把今天的节目录影片段拿给他看，或者 YouTube 找给他看，讲得非常的清楚。好，所以呢你说谁爱钱，真正比较爱钱的是中国国民党的过去的一些退休政务官吧。你们怎么有脸去批评陈建仁爱钱？更何况我在举荐节目中讲过嘛，2020年陈建仁卸任之后，曾经有美国的药厂出年薪高达千万美金要请他去当总顾问，他是拒绝的，他如果爱钱当时去就好了嘛，何必现在在那边每天还被你们骂，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要再去质疑陈建仁的学术成就，也不要质疑他爱钱。陈建仁绝对不是一个爱钱的人，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陈建仁生活非常的简朴，他也几乎没什么物质享受，你什么时候看过陈建仁去过着那种很奢华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你去批评这些东西其实没有用，但是这个套路其实我就想到中国共产党文革的套路。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时代要斗一个人齁，很简单。什么叫斗臭斗垮？要先斗臭才能斗垮。怎么样把一个人斗臭？就是让把你这个人讲到一文不值万夫所指，那就是做人格毁灭战。他们现在在对陈建仁做的就是人格毁灭战。但是陈建仁因为底子太好，所以你毁不掉。可是今天如果换的是其他人的话，搞不好就被毁掉了。陈建仁是因为底子太好太扎实，他这一生走来清清白白扎扎实实做学问，所以你毁不掉他。然后再加上一些境外势力的配合，比如像四叉猫抓到这个家伙啊，说什么陈建仁是台湾最大米虫，这个假账号五年前就出现过了。五年前在我们在讨论同婚的时候，他说哇不得了，同婚通过之后爸爸妈妈会消失。啊，请问现在同婚通过已经实施两年了吧，爸爸妈妈都还在吧？ 还在吧， 没有消失嘛，对不对？我们的称谓，我们的小学课本也没有改称谓嘛，对不对？所以境外假账号加上台湾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国民党的少数的外省精英的政治人物，所以造成这一波对陈建仁是排山倒海攻击。陈建仁显然也注意到这个现象，所以昨天他院会他的两点指示，其中有一点指示是针对假讯息要更加快速的澄清，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受害者。 好，所以毁不掉你哦，就用挂名的论文来抹黑你吗？那国民党大家也说也是蛮双标的，怎么一回事呢？许淑华论文争议修正完成了，第一次听到说论文有争议还可以修正，这个抄袭不是有高达70几%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所以你看哦，陈建仁的学术地位这么样的高，他论文可能比我们大家写的吃的饭还要来得多。那国民党现在抹黑他什么呢？抹黑他论文抄袭？不是，这完全是乌龙抹黑吧？请教阿苗，你看哦，现在王宏威就说什么呢？马英九说什么呢？朱立伦说什么呢？好，说他抄袭。那现在呢，行政院发言人陈中彦就对外说明了，就王宏威就立刻批评说：“哎呀，不要把所有事情推给发言人呐。”但重点来了，国民党自己论文的争议没有解决，许淑华南投市长许淑华的争议论文争议修正完成了，现在逢甲大学证实说通过审核可以上架，他可以保住学位。南投县长许淑华论文争议之前不是才说抄袭 72% 吗？结果说修正就可以修正哦。 这个基本上，王宏伟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竞选立委啊，他应该去竞选这个学伦会主委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个因为你说他现在选上立委了嘛，他应该要问政嘛，对不对？新的内阁上来的时候，他应该要针对政策要提出监督，要提出批判吗？那结果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有点类似上瘾啦，就是对于说我只要一讲到论文这两个关键字，就是流量密码，对不对？只要一讲到谁论文马上他就有流量，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通过内行人的检验啦。以这个陈建仁为例好了，其实陈建仁是一个案例啦，刚前面这个来宾有讲嘛，斗臭斗垮，要先斗臭才能斗垮嘛，那要怎么把一个人斗臭？你不一定要真的抓到他的毛病啊，你可以虚构一些莫须有啊，反正呢我们大家听过真身杀人的故事吗？ 只要有人一直讲说曾生杀人，曾生杀人，讲到最后连曾生他妈妈都觉得他真的有杀人，对不对？然后呢，三人成虎嘛，大家一直讲，一直讲，一讲，好像就是好像真的这么一回事。那么对陈建仁这件事情，他也一样啊，他想要故技重施啊，就说哦，你有这个抄袭的问题，有抄袭就该下台。哎，可是马上踢到铁板了，因为王宏伟我不知道啦，他到底有没有看过《Cancer》这个期刊？我猜应该没有，因为这并不是他的专业范围。其实《Cancer》这个期刊呢，它在国际上面是相当权威的。好、哦，那每一个期刊它都有这所谓的审查机制。就王宏伟举出来的这个论文呢，他说：“哦，陈建仁，你看啊，看了陈建仁他有问题，但实际上这个论文是怎么样？这个论文实际上前面的第一作者是这一位。那这一位呢，他在引用一些资料的时候，所谓引注不当的状况、什么叫引注不当？我建议王宏伟去问一下许淑华。因为许淑华他整本有七成都拿到别人东西来。 要问一下许淑华啊，许淑华整本论文不是 72% 相似吗？那你刚刚拿的这一张，哎、欸，你看哦，如果陈建仁真的啦，他论文真的是他写的，他抄的话啊，期刊论文这个是很精密、很严谨的哦，为什么会让他上架？ 我再问一件事啦，这个论文上面全部的作者，我不知道王宏伟看完了没？上面挂的共同作者有非常多，陈建仁排第九，另外还有谁？还有前台大校长也排在上面啊。那如果说这个东西有问题，为什么那个人可以当台大前校长？为什么呢？那你这王宏伟，哎、欸，你到底是要先相信台大还是相信王宏伟？如果我的话，我选择相信台大，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在这来看的话，你看得出来是什么？他们要想用陈建仁做一个案例，就说到底有没有办法把白的讲成黑的？他在做这个实验。那讲陈建仁爱钱，如果真的爱钱的话，他不会来接这行政院长啊。待在中研院的月薪就比行政院长高啦。去接国外大药厂的这些顾问的话，月薪又比中研院更高更高啊。哎、你说真的爱钱的人还会去选钱最少的那个工作？这叫哪门子爱钱？爱权，爱权的人会主动放弃，宣布说我放弃争取跟蔡英文总统再一次搭配选正副总统吗？这叫爱权、 而且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的公职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既然都讲不通，可是为什么他们还是要讲？因为要什么？要继续去炒作对于民进党的不信任危机。他想要制造一个先入为主。因为陈建仁过去他长期在学界，后来呢他做这个副总统，很多人也许对他不是那么熟悉嘛。那不管先讲再讲啊，王宏伟也好，赵少康也好，他是在脸书上先 po 啊。反正呢，先射箭再画靶，箭射出去了，就拼命说你有问题，你有问题，你有问题，会不会有人信？会有人信。而这会有人信的部分呢，就成为这个所谓的阴谋论的温床嘛。到时候陈建仁说什么做什么，全部都是错的。那他们用这个东西，我觉得他是食髓之味，因为去年的这个选举演练过，然后觉得有效。哎，这假五号起码拼命吃啦，一天照三餐吃啦。可问题是，这会不会饮鸩止渴啊？我就问王宏伟，你今天这样子，你敢不敢未来你第一次总质询登场就攻他这论文题？我猜他不敢，因为他在学术上跟陈建仁根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这个相同的力量的这样的 PK， 因为陈建仁是享誉国际的这样的学者，反而是王宏伟会颜面尽失嘛。可是他回过头来在他的社群上面做这些操作，去感染王宏伟自己的同温层，我觉得民进党要小心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民进党他要去注意一件事情，是说这个在蓝营同温层里面发酵的言论对于中间选民跟年轻选民有多少的影响力。去年的选举就是没有注意到很多言论，你以为说这太离谱，怎么会有人相信？结果你后来发现说，因为呢很多的乌贼战嘛，弄了乌烟瘴气了之后，很多年轻跟中间选民在家里没有出来投票，所以导致很多你五五波的选区里面都输掉了。那未来的这个总统大选跟立委大选里面，总统大选很多人说哦，现在胜负未明，立委也有很关键，很多五五波的选区会影响谁是国会过半。那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去处理像蓝营同温层里面不断在发酵这种莫须有的指控，曾生杀人式的指控，人格毁灭战，就是要把你斗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去回应，来避免说 年轻跟中间选民觉得乌烟瘴气，所以又再一次不出来投票。我觉得这对民进党来说是非常严肃、很严峻的一个挑战。 好，请教一下明贤议员，所以为什么国民党不让人家好好做事哦？你看陈建仁做研究哦，说他是米虫啊。你看连中研院的副院长都说，新港特聘研究员待遇是比台湾高三倍哦。你却要打说他爱钱，好，他恋战权力，这是一个人格毁灭战吗？ 第一个，我觉得说，不论是期刊的问题，或者说他的借调问题，这都直接问题而已啦。因为毕竟这不是主战场。期刊的问题是这样，包括台大的前校长杨盼慈当时也讲，这并不是新的议题，上次大选的时候也打过了。所以你说，因为毕竟陈建仁是挂名嘛，所以补正之后期刊照样登，所以期刊我认为不是主战场，也不是说我认为是现在的枝节问题而已啦，甚至借调一把办理啊，因为毕竟包括历朝历代都有借调的问题嘛，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议题，不论是期刊问题，不论是借调的问题，都不会是陈建仁未来到立法院会面对的问题。他要面对的问题是哪里？我觉得这些问题你把它视为说，刚当然慧珍讲说啊，陈建仁有他在学术上的专业没有错，他是中研院的特约的聘试，他在生技上有他的学术，是一个你不是只有管生技而已，你要把所有的财经包括政治，你要认为说他的心态要调整啊，就是说进厨房不能怕热啦。 人家还没进厨房头，您刚刚用米虫来形容， 我用米虫这形容词也不好啦，我也认为这不是政治人物该去做批评，我也不会认为说去立法院我有人会用这个词，因为包括过去讲说任何人形容公务员是米虫，用这种形容词来跟人家讲，我觉得这都这个都不厚道啦。我认为陈建仁会面临到的问题是他未来，包括媒体有列出来几大挑战，六大挑战，第一个就经济问题啊，六款的新闻，你们看了最近的美国科技业最近一月裁了60000人呢、欸、,Google 裁了多少人、那台湾是出口国家，出口为导向，台湾会不会步上后尘呢、啊、你干嘛没惊吗？年轻人看到当然在讲，好，你说这些新闻在大家要讲说这是抹黑，这是就说蓝军是攻击是抹黑场，我刚刚讲这不是真正是主战场，所以你要看我们的国民党立院党团曾铭宗他在拜会的时候他也提醒那个阁揆啊，说你要注意财经问题啊，提出对策是怎样啊？因为 我觉得这个后面你讲的我都可以接受，但是你不可以在人家可能还没有正式来上任的时候你就开始泼脏水。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在做一个 不，立院党团会去做调整，该去质询的时候，该就大战术去做质询的时候是质询，你不能把争论节目或其他拿出来说哦，这些就是国民党的主战术，不会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你看曾铭宗的起手是讲什么，还是问财经议题啊？ 好，但讲到将军哦，这虽然可能明贤哥说不是国民党的主战术，但现在哎。民进党如果光要回复这一些回应这一些真的是回应没完了，因为你看赵少康他就特别拿你砍军工叫退休福利，自己享49万高薪拿来做对比哦，这个一起来呢可能整个深蓝哦就会开始有反感的感觉嘛。 这我认为啦，明显讲的是对，这当然不会是国民党的主战术，可这次却是蓝营战将的主流战法。对，因为什么你知道这种打法有掌声啊，这种打法有声量啊，对不对？为什么我还这么讲，为什么说主流战法，连朱立伦都没有予以否认哦。陈建仁上台的时候朱立伦不就讲了吗，他说你要解决的应该是你们阁揆的问题啊，你们之间内斗的问题啊。其实当然你一个新的阁揆上来，我讲嘛，我们都接过新的主官，你到了一个新的单位去，说句实话，你要一天进入状况，除非你是神啊，你不可能嘛，这个聪明才智好的2到3个月，稍微愚蠢一点的可能要一年以后才进入状况，那遇到一年以后进入状况，那就是用人不当，那赶快换掉。可是正常的话2到3个月进入状况是对的，所以那人家说叫蜜月期，其实那不叫蜜月期，那叫做熟装，你要熟悉你对于整个行政这么庞大的行政体系，每一个人的专长，每一个人的缺点，还有每个部会的问题，那当然要运用一点时间去磨合，所以一定会有。那这段时间其实在野党的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找出问题，提出建议嘛。哎，那个阁揆你搞不清楚哦，这个人有问题，你要盯他什么地方，这才叫做在野党。在野党是找出问题，盯着阁揆解决，而不是把阁揆斗垮让你完蛋。那让你完蛋大家一起完蛋啊。你说发钱，你说这个发钱发的不够快，发钱发的太少，这不对嘛。你要找出你说哎哪里还有钱你可以去找他。你如果不找他，我立法院帮你立法去找他。这才是苦民所苦。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国民党的战法就是说齁，我只要把你斗到有声量，我只要把你斗到气节，为什么上一个阁揆实在太厉害很难斗啦。 且鸡都无功，到了。 但我觉得这回也是民进党的态度欸，你必须要做出，你看哦，人家就是抹黑你，你要怎样？ 这就是正确，这让我回想到1988年的国民党。1988年国民党多惨，你知道吗？闹贼，军人干政，对不对？你看郝柏村，郝柏村不会是个坏长官啦、啊。他对于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指导还是蛮精准的。可是军人干政一步打下去，国民党当时不会反抗欸，不会反击欸。对不对？被骂到臭头，我们甚至我们所有当时的军职人员到啊，你看你们军人准备恢复军阀时代，恢复军阀时代了，我们都觉得哎，国民党从不反抗一下，既然李登辉叫了郝柏村出来当院长，你应该强力的反击啊，没有，就让他一直被骂，一直被黑，所以郝柏村做的院长时间做再多事都没有用，军人干政，搞到他灰头土脸，现在一样啊，陈建仁出来做了，现在整个这个所谓主客观转向了。变成国民党开始不断的炮轰陈建仁，说啊，你就是爱钱呐、啊，你就是想要当官呐、啊，哎、欸，你这没有一个正确的回防的方式吗？不是假新闻，不是用澄清，假新闻澄清没有用。假新闻要回复攻击到那个发布假新闻的人才有用。 所以建仁哥，我也会觉得民进党难道没有一个回复的方式吗？ 其实民进党最近除了党主席，当然2022大选败选完了以后，那民主进步党真的是有史以来我加入民进党20几年。第一次看到民进党输得这么惨，不是投投投三个字，应该是六个字，投投投投投。那我的个人认为就是说，民主进步党除了党主席补选，再来就是因为大仁哥这个部分，我们那个阁揆总辞，其实某部分民进党到现在战备位、战斗位置还没站稳、那真的要回应，我倒觉得我语重心长一点，我也不能说骂民进党，因为我毕竟不想成为高嘉瑜跟何志伟，我只能说。民进党党中央，当然我跟定委员也是中常委，我们都有在聊天，上节目在聊。真的，我们应该要主导议题，而且不要混入这个泥巴战，一直跳不出这个框架。那当然，他们要丢泥巴，这个泥巴你接，你可以不接他，他丢归他丢，我们把政策方向再拉出来。那我希望现在我们是执政党，那也是我们的总统蔡英文以及陈建仁，其实都是。高讨论度的是不是可以把战场再拉回来、让民进党不要再深陷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泥沼里面。 好，所以国民党为什么最近会这样做呢？因为就觉得自己顺风嘛。所以你看最近国民党有好多议员就跳出来说啊，我要选2024的立委啊，包括谁？徐巧芯校正了，跟谁校正呢？费鸿泰校正，哇，居然是徒弟校正老师傅，而且徐巧芯话其实讲的呢蛮霸气的哦。我们带你先一块来看。 年轻战力前进国会，给我力量，为你冲锋的面子。 秀出竞选面纸，展现投入松信立委初选决心。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有备而来，宣布挑战同党现任立委费鸿泰。 我们都是好朋友，在四年前的时候，我是全力支持费鸿泰费委员。本来他说要交棒给我，那看起来可能这个承诺是。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但是我也不会太介意。 喊话党中央公平初选，更强调自己才是能赢民进党的那个人。而费鸿泰被问到相关议题时，跟旁边的立院同事咬耳朵示意拒答，请总召曾明宗代打，但最后又亲上火线回应。 任何人发表任何的看法建议，我统统都尊重，要团结共好。共同努力， 我有信心自己能够赢，所以我希望呢，我能够通过初选拿到这张门票，那跟着国民党的候选人一起奋战到最后一刻。 相较徐小新高调冲声量，费鸿泰显得低调许多，但同一天国民党中生代宣布参选2024立委的还有他。 我觉得投入初选是一个很自然的决定， 游说会投入港湖立委党内初选，若代表国民党参选，将有可能对上民进党现任立委高嘉瑜。 除了唱歌以外，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辩论的机会跟政见阐述的机会。当然如果说哎要港湖要变成一场港湖歌喉战的话，我也准备好了。 你有没有看到游淑慧他好像要决定 我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那任何人都有参选的权利，我们也都表达尊重。 蓝营新人来势汹汹，蓝绿现任者恐怕不能掉以轻心。三立新闻黄先生尤尔博 SNH 小组台报道。 哇，我们要请教一下晃哥，徐小新这一回很呛哦，他说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佛系立委，而是神党杀神，佛党杀佛的立委。他说啊，他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恶女，要让不好惹的人冲在前面才会有赢的机会。结果呢，谁挡在前面呢？现在不是杀神杀佛，是要杀掉费鸿泰呢。 所以他是在批评费鸿泰是佛系立委嘛？所以 用第一就讲啊，这个无效啊，这个无路用嘛，哦、所以爱娃娃嘛。气势很好啦，哈、哦，话也讲得很狠啊，也很凶啦、哦、啊，但是呢，有时候从政不是比看谁讲话大声，当然。徐小新、王宏威，甚至包含赵少康啊、这些人，他们都迷信，就是声量等于选票啊、这是他们的迷信，就声量等于选票啊。那柯文哲过去也迷信，但是经过两次的选举洗礼之后，我认为柯文哲应该会稍微做一些调整啊。那徐小新因为他获益于这个声量，他在去年的选举在这个松信区也得到高票嘛，所以他大概会采取相同的战略。不过这还是国民党里面的家务事啊，就是我觉得徐小新现在出来这么快表态要参与初选，因为国民党连立委初选什么时候都还不知道，嗯，然后要用什么方法来进行初选，是要办初选或不办初选，那初选是要民调还是怎么样，都还没有讨论的情况下，我认为他现在出来这个选来这个时间点出来校正呢，大概是在威逼党中央说你一定要办初选， 所以是在跟朱一伦划线个丢啊。 对，那你看今天同一时间，赵少康今天也出来喊话，他也告诉侯友宜，好、哦、想选总统就来参加初选了，不要等征召了。你不觉得这战斗蓝套路都一样？嗯，他就是要初选嘛。 对、哦、 那当然是国民党最后自己会决定，是国民党家务事，我不予置喙啊、哦。但是呢，就是对国民党来讲，现在因为他们感觉上2024是情势一片大好，所以呢纷纷跳出头。那跳出头的是不是一定都是人才？我看也未必啊、哦，我看也未必。所以徐小新这个时候表态参选，记不记得他上次跟朱立伦，我不要讲呛一下撒娇好了，嗯，得到了一只 iPhone 嘛？ 那这次要得到什么？ 哎、欸，这是选立委，这比较大条，搞不好会有汽车一辆，不一定啊，随、哦、便啦哈、哦，或是说那个大餐一顿，记得这次不要违停哈，好、哦哦，所以徐小新这个时候出来表态要参选。当然对可能也是因为王宏威因为连任了嘛，所以也他们觉得说帮他们解决绕跑的问题，所以你看游淑慧也是刚当选就要参选立委嘛，就他们大概觉得绕跑问题已经解套了，但是我觉得最后选民还是做裁判，而且游淑慧的情况比较单纯，因为国民党在港湖区没有人齁、哦、那徐小清你要先面对费鸿泰的一番厮杀、哦、那到时候就看国民党定怎么样的初选办法，大概就可以确定谁会当选。但是在这段期间，刚刚建议讲的国民党泥巴战哦，嗯，因为接下来的总统初选跟立委初选，国民党内自己的，我觉得泥巴战只会打得越凶，嗯，因为他怎么样可以得到深蓝的支持跟认同，就是骂民进党骂越凶，抹黑抹得越彻底，口水吐的喷的越多，深蓝的选民越支持你，而通常在初选比较会表态就是深蓝的选民，所以接下来这段期间一直到国民党的初选结束，我觉得台湾的政坛、哦、大概每天就充斥这些假讯息假消息抹黑栽赃的东西、嗯、而且都是非常低级的抹黑手法、哦嗯、虽然我个人不乐见，很多人也不乐见，但这就是台湾的政治，大家必须得忍耐。 嗯，好，请教一下建议哥，因为接下来徐小新如果要投入的话、啊、也是跟你同个选区哦，信义南松山啊，现在这个徐小新跟费鸿泰两个人感情好吗？ 蛮好的， 蛮好的。 我遇到的场合哦，其实两个互动感觉没有那么热络哦， 不讲话、啊、 虽然譬如说 他们是好到不需要透过言语， 譬如说我假设我是假设我现在跟那个小苗我们这边两个是同选区、欸、啊不同党、欸、哦，那或许也是竞争对手啊，就算在不同再不喜欢我们两个也会打个招呼，那转头就开始骂。 对， 在我看到的场合，我从选完啊、选完到现在一直在卸票过程当中，我看起来互动非常的冰冷、啊、嗯，没有那种热络、嗯、感觉，那气氛蛮僵硬。嗯。嗯对了， 所以感觉起来两个人关系不是很好。 你问我只能讲这样子啊。 徐小新直接讲说，像费鸿泰啊，你也保不住席次啊，你干脆这个就让出来，让我选好了。重点是他也爆料说，四年前费鸿泰寻求他的支持的时候说，这可能是费鸿泰的最后一届，未来他打算可能交棒给我。本来他说要交棒给我的，看起来承诺没有办法进行。这句话是什么？软硬兼施哟。 应该是说哦，徐小新在上一届。那时候就当选的第一届他就用跃跃欲试要接费鸿泰。那后来王宏威先挑战，因为王宏威知道假设他上一届不挑战费鸿泰，他的下一届的对手就是徐小新，就他真的也挑战，也就挑战输了。那徐小新这一次也真的用心良苦把他推到了 那个中山跟南北松山区也顺利当选了。所以徐巧芯现在当然凭良心讲，我个人认为啦，我要提醒巧芯一件事情，火力虽然很强，那高度可能打得很高，但不见得打的高度是对的。那有知名度不代表有支持度，但没知名度绝对不会有支持度。但国民党现在以在我们选区来讲，费鸿泰在上上届他那时候是跟那个梁实秋那他赢梁实秋只有6000多票。那在上一次因为有柯文哲出来，那上上次是因为有一个社民党的出来，所以呢也都是输差不多6000-7000票。所以徐巧芯敢大辣辣的讲，如果今天没有第三党出来，那费鸿泰一定输。那事实上费鸿泰长期在松山新北南松山跟信义区里面其实争议还蛮大的，这也是徐巧芯敢大声呛他的原因啊。 但是费鸿泰也算是老师傅，重点是这个徐巧芯不止呛内还呛外他说这个他就早就收集了这个对手的资料在手机里面，徐淑华的资料在手机里面他说等到初选过后就会一一丢出来啊，有信心自己绝对可以赢得大选，甚至影响大选结果。这个话 这一趴我是觉得给我隔壁的讲比较适合啦。你哪去给我回答我这个问题？巧芯跟我私底下有赖，那赖的里面他事实上他也承认他手上有一个所谓的照片集，那这些照片集我就发了一个很冷的一个给他一个图片 贴图给他， 他说别惊啦，我无你的啦，他没有我的，就跟我半开玩笑。 他现在是要跟你拉好关系， 可能和每一个人拢讲我无你。 其实巧芯，如果你是这样子用威胁恐吓的方式，下一个出来的可能就是我，所以啊，没有开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啊，每个人选举有每个人选举的方式。那徐巧芯他的做法，其实每个人的看法，我相信在社会上的争议非常，好像有些人看何志伟，有些人看那个高嘉瑜，其实看法角度不一样。但不过我现在知道，徐巧芯他们现在目前，包含费鸿泰他现在的发言。很多过去的争论式的发言很多大家历历在目，包含枪毙啦，包含拜登的狗啦等等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他们现在无非就是像将军跟来宾所讲的，他们在拼党内，在党内的初选，党内过了以后我相信他们态度会转变，毕竟他还是要中间选民的票，所以我觉得操作过当那不见得是好事。那巧芯要选，那当然新人嘛，给予祝福，我也希望君子之争完了以后，未来在大选上面也要君子之争。 好，那我们要不要给明贤哥也一点祝福呢？现在呢，徐巧芯 换你了，我原换你了。 徐巧芯现在呛呛说，费鸿泰是保不住席次了。其实这个话讲的是蛮重的那其实他也是喊话说，包括昨天青春团派他也说要全民调啦。他其实也隔空在跟朱立伦校正吧。 不论全民调，不论初选征召，都属于一个选举的机制了。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只是说。因为过去我也担任过党务主管，我认为一定要让保障每一个人有公平参加选举的机会了。那对国民党来讲，其实民党也是这样子啊。一般的选区，就说如果是优势选区的话，也有可能办初选；如果多人参选的话啦，艰困选区就有可能征召啊。所以不论征召或办初选，都是有可能啊。我觉得还是要等党中央公布选举的办法，因为区域立委有73席啊，你不能说保障每一区都是一样的提名办法，还是要因地制宜啦。那所以我认为说，很多包括我们台北市议员的同事要决定，已经宣布要角逐明年的立委选举嘛，当然予以祝福啦。因为选举你对每一个人来讲，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涯规划，你也不能说他做的是错的。我觉得从政同志需要往上，本来就是他的挑战跟努力嘛。我觉得第一个要先说服选民啦，如果选民愿意支持的话，这本来就是他的应有的权利啊。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啦。 好，所以 我补充一下，林姐，巧芯是跟我讲说确定全民调，他说已经确定了 是不是， 没有啦，这个还要看党中央，因为两党都一样，所有的初选机制，第一个，如果公布这一区要要决定初选的话，那看几个人登记，如果两个人登记以上的话，就可以协调。那譬如说 A 跟 B 决定两人协调，有可能采取全民调。 徐巧芯已经说我不吃协调这一套啦，他其实话想的还蛮 多。每一党的初选都一样，国民党已经初选不是第一次办了，立委已经办过那么多次啊。如果有一个人坚持要采取党员加民调的话，就73，有可能变成73啊。所以不一定是全民调，这个最后还是要协调。巧芯讲的说协调是 劝退他的协调，他不被劝退，他一定会参选到底。他的想法是这样。 没有，他跟我讲的是说，他已经确定这一区他跟费鸿泰没有所谓的37比73比，嗯，就是100%民调。嗯， 没有，这还是要看党中央宣布啦。现在变成好像建议委员，好像代表我们的党主席来宣布一样，他说变成我们主发会主委不安内啦。 对不起，我民主进步党，我不是国民党。 对啊，我就是你跳动啊，来，我讲的，还是要看党中央宣布啦。可是我觉得还要讲一下啦，就说当然我们的很多蓝军的支持者认为说这次。先让选举选得很好，大选就一定赢。这没有，这完全没有类比哦。不论啊，形势大好，年底总统就一定赢，立委就一定大赢，没有这回事啦。所以很多人都准备好说要选立委，当然每一个人权利，可是这不代表年底一定要赢，所以还是要很努力。我们当然还是要提出很多政策牛肉对策的部分呢、啊。 哦，但接下来国民党议员好像很多的空缺哦，因为每个人都跳出来说要自己出来选哦。我们请教阿苗，你看哦，现在徐小新这样讲话，哎，不就是在跟朱立伦喊话吗？就是意思要前民调嘛，我就是没有叫牌的空间嘛。好，他重点来，他说四年前呢、啊，本来费鸿泰可能会交棒给我，结果这个可能变成不可能了，就没有交棒了嘛？是不是徐小新当年太傻太天真，所以现在也就跳出来了呢？ 对，刚才有人提到说费鸿泰是老师傅嘛、哦？那刚好有一句话啦，就是叫乱拳打死 老师傅， 就是那个新人上去了，你不按牌理出牌的时候，反而老师傅会、啊、现在是怎么回事，不对不对？那、啊、当然，这也蛮适合巧心的。风格啦，今嘛过咧过年啊，恭贺喂哈，过年讲好话。就说徐小新他的风格，他向来是不按牌理出牌，而且他的攻势是非常的凌厉的哦，不分党内党外哦，不管你是什么颜色，只要你是站在他的对立面的，他绝对就是直接把你攻下去哈、那所以费鸿泰现在变成是在徐小新对立面的时候，当然他会一招接一招。那不过他刚刚讲那个说什么费鸿泰曾经承诺交棒给他，想想我觉得也是场面话啦。因为四年前还有个叫王宏伟咧、那如果要交棒的话应该怎么轮也是先轮到王宏伟嘛、所以这是一个场面话。但是即便只是一个场面话，诶，巧心他还是把它拿出来变成是一个话题。你可以看到他今天新闻非常多，比蒋万安还多啊。 对对， 这就是他的这个擅长炒热新闻。而且他的路数很明确，他从来不是以说他自己正面的提出什么来炒热这新闻、他就是要找一个对手、然后跟这对手拼命对打，拼命对打，拼命对打，这个新闻就出来。之前他这个选举议员的时候，去年底他是直接抓着陈时中在对打。刚刚有提到说什么照片什么，他连一张陈时中吃完饭从餐厅走出来的照片都可以看图说故事，讲18回章回小说这些。所以你说他选举的方式什么，就是这样。不过我真的要讲啦，其实他的风格跟费鸿泰真的有说差很多吗？我觉得没有。第一个，他跟费鸿泰其实都是走深蓝。第二个就是他们的言论其实是属于激烈的，其实都属于激烈的齁。 所以 有人去整理了他们的这个，我觉得诶，你看里面其实洛河符节嘛，比如说他们都很喜欢用性相关的来做文章齁。2012年齁，当时费鸿泰在立法院为美牛护航的时候呢，他骂人家这个他的女同事啊，女律委说，我擦齁，这个应该不能讲怕被罚钱齁。 你 擦擦凶什么啊，这个是相当出格的一个言论，在国会里面哦。诶，巧心他在去年在选举的时候，他也曾经啊把这个陈吉仲的名字去取谐音、然后跟这个骂这个女性生殖器的这个话取一个谐音在骂这个。所以你说这两个人啊，如果说在国会不管是哪一个啦，未来都渴望继续听到这一类类似的话、对不对？那又或者是说呢，这个对待这个官员啊，对待公务员啊，非常的这个口气很大，对不对？费鸿泰在国会里面说，我叫谁报告就报告啊，蔡壁中烂官啊，他直接骂人家烂官。那巧心更厉害了，他直接 upgrade 啊，对着这个警察说，没关系，我们回去讲啊，不缺900块。这个风格其实非常类似啊，还有包括什么发言的时候啊，充满了这个暴力之气啊。这个费鸿泰的名言啊，他说陈时中要被枪毙啊，这大家应该都还记忆犹新。你说你监督就算了，你监督要讲到枪毙这份上，这个相当的不容易啊。那巧心其实也是啊，人家在讲说这个游淑慧以前那个什么鱿鱼游戏的时候，说游淑慧撞脸鱿鱼游戏，巧心说哦他很强，暗喻啦，射死一堆穿绿衣服的人。其实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的是说，他们走的政治路线政治路数是类似的， 是相当类似的，只是说不同，你比如说外形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你就让人家觉得说这好像是国民党里面世代之争，新世代要来淘汰掉旧的世代。但其实如果你是去看他的思维、他的意识形态、他的言行、他的政治风格的话、其实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啊。所以你说选给徐小新跟选给费鸿泰有很大差别吗？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选民啊，松信区的选民可以去思考的问题啊。 哦，所以对他自身来讲可能就有点那么大的差别了。但大家也说，哇，国民党现在有这么顺风吗？怎么这些年轻的议员都可以 over 老立委的 dead body 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看到王鸿薇开创了这个立委这条路，现在呢，国民党所有的议员们都一个个不跳出来说，我们要来选立委了哦。多少人呢？请教一下将军哦。徐小新之外呢，现在游淑慧也表达有意愿，张思刚也表达有意愿哦。这每一区都是蛮热闹的哈、哦。 当然了，尤其是越往北部意愿会越高，越往南部意愿会越低。嗯，所以这就讲到国民党的立委的提名的方式哈、哦，跟他的规定每年都不一样，而且是每个区域都不一样。艰困选区就是用征召的，为什么要征召？没人要选啊，就点你去选是为党奉献啊，可能赔了钱还丢脸嘛。对，那可是呢，那个乐观选区就是挤破了头，所以乐观的选区会不会征召？有，曾经也有过，就是这个人的实力实在比别人强太多了，那就直接征召。那可是这种状况不多啦，这种状况不多，因为谁会认为他最强？每个人认为自己最强啊。所以国民党这一次为什么你看吕锦如要那个台北市党部的主委说要不干了，吕锦如要为什么要辞职？太难干了啦。因为国民党齁、哦、中央常常会做，因为我们在地方党部服务过，常会做一件事，就是好协调征召就先征召了，难协调由地方党部先开协调会决定之后报请中央核定，中央再做定夺。诶，这多难瞧啊，那个主委都骂到臭头。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想参选这一区立委，尤其这一区百名会上的人 啊、 很难瞧啊。 你们都说是中世代啊、新生代，既然战力那么足的话，就应该去挑战艰困选区啊。 哎，对，哎，艰困选区选不上，那不就马失前蹄了？对，很难过啊。当然是你们这些老将，如果想选，你们要去挑战艰困选区嘛、啊。我们是新人嘛、啊，所以我们应该先选上，下一次我再去挑战新艰困选区。这是年轻人的想法。所以徐小新其实不是，他其实四年前就想选哦。四年前双妹斗一老，大家记得吗？王鸿薇跟这个徐小新两个人跟费鸿泰哇撞出火花，最后马英九出来做协调嘛，两个那个哭那个也闹，最后费鸿泰自己选。所以这个选区他们看来是只要没有分裂会赢嘛。所以徐小新那时候我一定会赢。那可费鸿泰我真的觉得费鸿泰齁、哦、也算是国民党这个时代下面一个悲剧啦。如果真的国民党有在规划，费鸿泰早就在壮年的时候就入阁了啦。你现在让他一直选到现在七十几岁了，你叫他不选他干嘛？他只有继续选下去啊，对不对？那我就讲嘛，其实费鸿泰委员可以想一想哦，说不定下一次侯友宜当总统，你可以入阁哦，所以你可以让出来让徐小新去选选看啊。然后这些国民党的这些年纪大的立委，真的可以放开心胸让年轻人去选，否则像徐小新这种年轻的战将会出来挑战你，而且挑战你不会给你留颜面，因为给你留颜面就不给自己留机会，这徐小新的一个治理的名言也是做出来现在承诺的做法，我给你留颜面我就没机会，所以与其如此不如不留你的颜面把机会留给自己，好多区都会这样哦。徐小新开始出来，游淑慧也会，很多都会，这绝对不是唯二，可能还要乘以平方都不够，更多，尤其是在台北市。那么徐小新的做法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他唯一的生路啦。他如果不这么呛，不这么辣，不这么样子的来打，其实你在私下跟徐小新上节目，你会发现他这个人并没有那么呛辣，他只是面对镜头对绿营，他一定要骂得更狠，骂得更酸，骂得更凶。他希望的是什么？争取很多绿营对他的谩骂。越多的绿营的支持者骂他，他越高兴。为什么？这就跟那当时那个新炸弹里面黑武士一样，他要吸收负面的能量。他正面能量吸收不到，就吸收负面的能量。然后让这些蓝营的看说，你看他多敢战啊，他多敢拼啊，被骂成这样的还继续往前走，你们这些老人该休息一下。这就是徐小新要的，可是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哦、已经收到了这些深蓝选民，所以他喊出来我要初选他会赢啊，他真的会赢。为什么？他有掌握媒体声量，他掌握发言权，他掌握攻击的发球杀球的地方。那么当然跟他的这个老将，他本身又自己又是立委， 他本身的声量是老一代的很像声量，他说抓出去枪毙然后就是怎么样，这个其实对于现代现世代的这些选民来讲他并不能接受，他要的是徐小新这种，对方打他打得越凶，绿营打他打得越凶，对他来讲蓝营的民调他就越占便宜。 但将军你看朱立伦没有出来讲话针对这一战，但是呢洪孟楷文传会主委他出来讲话，他说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啊，重点是以当地选民对于徐小新跟费鸿泰争执不下，恐怕呢会导致党内气氛受创，所以有能力者为之，年龄不是唯一的考量。 所以你看该讲话的没讲话，不该讲话的出来讲话，这干文传会什么事？这选务不干你的事，选务是主发会的事啊，主发会连规定都还没有出来，这规定怎么出来要等朱立伦下指导期，主席绝对会指导这一次2024国民党内部初选的规定的人，一定是他，主发会主委是按照完成主席的企图，所以主发会的主委没讲话，朱立伦没讲话，文传会出来干嘛？就是摸头啊，卖差卖差，大家不要吵，团结为先呐、大家团结都不见得赢了。如果大家吵，可是我跟你讲，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对我曾经服务过的政党，我觉得国民党需要这样，就是要斗破，不但要斗，还要斗破，斗破才会有新生命，否则每一区垂垂老矣啊！说战力你不叫战力，是看到人在发抖的那种战力，不行。所以我觉得，如果像徐小新这种人雨后春笋出来，对国民党的重生不见得是件坏事，但是对于主席就是一大挑战了。因为这些人出来不会像这些资深立委这些老立委这么样的拥护主席，这么样的忠于党的指示，这些人会不断的挑战体制，不断的颠覆国民党的各种方式，包含九二共识都会挑战。所以未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个精算师了，让你们斗斗到最后准备出局的时候，我的规矩一放出去，对不起，告诉你，老大还是我，否则中东锦怎么会卷马归巢？ 好，所以你看哦，朱立伦是不是就这样的态度？你们就斗嘛，斗赢的我就跟你们交朋友嘛。不是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请教会征集哦，中东锦，选前你说他是黑道，怎么选后朱立伦说大家都是好朋友呢？昨天这一场呢，这个新任主委的布达典礼啊，朱立伦呢特别跑去苗栗，两个人哦一起进场哦，而且还这个拱手作揖哦，两个人一起并列而坐，感觉起来麻吉麻吉哦。 我跟你讲，除了这一场之外，他们好像还有一场春酒，什么阳明山的有个道场的春酒。朱立伦一听到，哎呀，中东锦会的那个春酒会现身啊，马上交代嘛，黄复兴党部的人就说，两瓶高粱酒把我准备好，一天之内两会中东锦，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杯酒就是泯恩仇。为什么要杯酒泯恩仇呢？很简单，人家现在选上了嘛。对不对？选上人家也是一方之霸， 所以选上就不是黑道了。 选上是不是黑道？看在你有没有站在我这一边啊？国民党2024，谁代表国民党2024参加总统大选？朱立伦到底要不要弄初选这件事情？国民党党员的一些相关的意见，在未来朱立伦想要排除谁，借由初选方式卡喉，然后阻止郭台铭回来的话，这些未来的很多布局都可能需要中东锦这一方之霸的协力帮忙。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朱立伦刚提到的精算师真的是精算师，在还没有证明你自己的实力之前，我有自己主意的人嘛，我就说你黑道，你硬要参选，我就叫黄复兴党部开叫那个苗栗的党部开除你的党籍。就你选上了，人家被开除党籍的人现在官司还在诉讼哦，确认那个恢复他的党籍哦。人家现身了，现身之后我晚上的这一场春酒之宴，我马上提着两瓶的金门酒来跟你说，是说啊，当然就是说大家其实都是同志嘛。另外重要的含义就是什么？过往的接过往，未来的这一年可能我未来要更上一层楼，还需要你中东锦相助。那当然中东锦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大家就会想他会出现在刚提到的那个苗栗的那个党部的 主委的 交接典礼，某一种部分其实他也是想要把这个过往事情就留在过去。我中东锦继续恢复国民党党籍，未来你朱立伦不管是要透过办初选的方式来卡喉或其他的一个情况之后，中东锦在中部的一个相关的实力是绝对可以协助朱立伦的。所以我是觉得，其实朱立伦真的是精算师，尤其他的大将傅昆萁啊，傅昆萁、中东锦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特色，就曾经都是所谓的有这个黑的一个背景嘛。傅昆萁可以用的同舟共济的一个条款，同舟计划是不是？再回到国民党籍，未来可能有很多人也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再回到国民党党籍。所以我觉得朱立伦一天之内两会中东锦是真的有他的盘算。 好，但请要换歌，钟东锦可以吞一下这口气吗？过去有刀光剑影，现在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吗？现在还说我是蓝营大兵，而且朱立伦还在钟东锦面前说，我们要展现蓝军大团结，相信党内一定可以团结迎向2024的大选，所以这一篇就翻过去了，是不是？ 钟东锦这个人称沙皇啊，沙石皇帝啊，他从来也没离开过国民党啊，就那个开除其实就不过就是过场嘛，台面上一定要演一场戏嘛。因为如果国民党真的是贯彻党纪的话，那为什么到现在不处理徐耀昌跟这个陈超明这两个人的党纪？ 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他们两个人都在选举的时候都去帮钟东锦站台啊，并没有支持党提名的候选人叫谢福宏啊。我觉得很多国民党人恐怕都已经忘记谢福宏这三个字了，他才是国民党提名的苗栗县长候选人。你看在选举期间，你觉得国民党在苗栗县的资源有完全去帮谢福宏吗？所以他就是演一场戏嘛，因为在国民党跟朱立伦的盘算里面，反正谢跟钟不管两个人谁当选都是我国民党嘛。那国民党对于黑道本来就两套标准啊，你站在我这边的时候你叫更生人，你是浪子回头，你不站在我这边的时候你就黑道嘛。所以这个有前科的傅昆萁可以同舟计划可以回党嘛，那有前科的钟东锦当选之后虽然没有恢复党籍，因为现在如果马上恢复的话吃相太过于难看了，那就没关系嘛，反正你无党籍也没差，你就跟我朱立伦你侬我侬就好了嘛。你想想看嘛，国民党的县党部主任主委交接一个无党籍的县长为什么要去？你觉得民进党的这个假设是民进党的县党部主委交接，你觉得钟东锦会去参加吗？应该不会嘛。他为什么选择国民党县党部主委交接？所以还是私底下，台面上虽然是开除党籍，但私底下还是你侬我侬嘛。那你在这边你就看到国民党跟朱立伦整个对于所谓的排黑，最黑道，你记得黑道这个议题在选举的后期跟在中山北松山补选的时候也曾经讨论过啊。请问国民党真的有在乎黑道这个议题吗？ 所以排黑是假的，选赢才是真的。 选赢之后黑的就可以变白的啊。啊，选输就白的变黑的啊。啊，如果是对手就白的把你染成黑的啊。这不就是国民党对于黑道的逻辑吗？所以钟东锦跟国民党我觉得也不要演了啦。好，反正你开除也开除了，当然依照国民党规定短时间之内不太可能回去，可是将来你们在计算执政席次的时候县市的时候就把记得把苗栗县算进去了，要不然中正警会觉得有点委屈了。 所以朱立伦现在应该是没有放弃2024齁，不然不会特别跑来苗栗这一招。 他当然没有放弃啊。那我请问朱立伦，你在上次选党主席的时候，中东警当时是国民党籍的苗栗县党部主委，中东警有没有帮你忙？ 当然有。 有嘛。所以中东警那时候心里有没有气？当然有气嘛。你选主席的时候来拜托我，我请全力帮你出钱出力帮你拉票。结果我要选县长，你说我黑道，所以不让我选。好，现在我当选了，钟东锦当然他也，我觉得他心里难免会有点气，可是搞政治的人哦，他还是利益为优先的，因为你钟东锦在苗栗县你要做好县长，做稳县长，你还是得跟国民党保持良好的关系嘛。要不然你在县议会里面，你如果国民党真的要全力背革你的话，你日子也不好过嘛。所以对钟东锦来讲，过去的事情就像这个过眼云烟一样就算了，反正一阵风来就把烟给吹散了。那以后呢还是回到国民党的大家庭嘛。他还是不管他是精神上还是实质上的国民党员，但是钟东锦他这一票一定是投国民党的，这绝对不会有问题。那朱立伦选在这个时候去跟钟东锦站在一起，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风险，因为别忘了钟东锦有一个当选无效的官司诉讼正在进行当中，万一最后二审定验他当选无效，到时候我就不晓得朱立伦该怎么讲，又要讲司法迫害吗？我先帮你讲，好，只有司法迫害，民进党司法追杀，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有点风险。不过我觉得朱立伦有点急了啦，因为他以党主席之尊，其实你没有必要去跟一个被你开除党籍的县长去刻意的营造一个喝春酒这样的场面，那显然就是为2024在做准备了。 所以感觉起来，我现在当主席，不你是不要闹的感觉但重点来啦，你看朱立伦会去跟钟东锦来碰面，那为什么侯友宜不来跟朱立伦碰面呢？请教一下明贤哥，侯友宜现在感觉起来被困在新北市了怎么办呢？现在游戏规则掌握在朱立伦的手上嘛。好，现在侯友宜说，相信党主席的睿智一定可以想到让国民党更好更永续的方法，这会不会是侯友宜的太傻太天真呢？ 侯友宜他毕竟担任过两任的新北跟台北县副县长嘛，担任过八年的副手，然后现在已经第二任的市长，他怎么可能，他毕竟也见过大风大浪嘛， 所以现在你说蓝军基层有没有期待他出来参选 2024, 这呼声其实蛮高的啊。包括走基层对于侯友宜的呼声是最高嘛。包括朱立伦两天前也承认说侯友宜是最强的母鸡啊。所以现在关键是什么，当然掌握在党中央初选办法没公布嘛，就说现在所有党中央所有的主力都放在三月的立委的补选的部分，所以我认为说我预期大概总统初选大概要拖到三月之后了。所以现在党内期待的几组，包括第一个比较强的，除了郭台铭，还有朱立伦本身，还有侯友宜这三个之外，大概就是三个怎么去做搭档，还有关键是在野大联盟还有柯文哲啊，所以未来包括蓝白之间要不要谈整合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都要拖到三月之后了，就说等于蓝头的初选，立委的补选完之后，整个局势才会明朗化了。所以基层大家各自拱的都有啊，有人拱郭台铭，也有人拱朱立伦，也有人拱侯友宜，都有。确实， 现在朱立伦比较急，还是侯友宜比较急啊？因为侯友宜又去出席了正副议长春酒，他说他只是办个地主来向大家拜年，这到底两个人谁比较急啊？动作都还蛮多的。 我认为现在都只在准备阶段而已啦，他们各自都在听取民意。你说他们也没有自己做，其实媒体都做民调，大家都认为说侯友宜目前做出来民调是最高嘛？他们自己有没有参考的一个基本的准则？一定都有啊。包括民调的参考之一，听取各方意见都有，只是说没有一个人正式，譬如说我刚刚讲，刚市议员陈吉宣布要参选立委的已经很多人了，一头拉苦要宣布了，可是参选总统跟立委完全不一样的不同等级啊，要准备到更多啊，包括除了他的影子内阁还有国政的准备，两岸外交都要准备，包括过去两党要参选总统的都要去访问美国访问日本啊。所以我一直在说接下来他们有没有出访的计划，他们对于两岸或外交的论述有没有新的调整，目前看起来好像说大家都临门一脚，只差临门一脚啊，没有正式宣布或他的动作更明确一点，我认为还在酝酿啦，所以还在听取蓝军的谁去搭档 A 搭 B B 搭 C 或 C 搭 A，我认为要到三月之后等至少要正式开春 了。那现在诸侯关系好吗？ 诸侯关系对你们来讲，你们都讲不好啊，对我来讲，我一定讲很好啊，至少。 那你觉得好不好呢？因为两个人都没有碰面，我觉得蛮奇怪的。 你当然想挑拨离间，我认为至少 没有。 我认为啦，我至少我了解的沟通没有问题嘛。所以如果沟通有问题的话，至少双方就不会像有人讲的说互相不往来，至少他们两个沟通绝对都没有问题啦。至少一定的互信程度在啦。 哦，该不会也是像徐小新跟费鸿泰之间？ 不会啦，那你要这样问的话，你说赖清德跟党内的互信够不够？ 好啦，请教阿苗啦，因为现在看起来侯友宜的话哦，要被郭台铭搬走了啦。因为哦，赵少康他不是自己说要选吗？他怎么会说郭台铭是一个合适的总统候选人呢？而且还喊话侯友宜说：“哎呀，你再等黄袍加身，气势就弱了。”他说：“侯友宜，你不要想等征召了啦，要选就来参加初选。”这什么态度呢？ 基本上赵少康我认为啦，这个侯友宜可能不是他理想中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先搬走这一块。 我认为赵少康现在觉得国民党推出好几个人都有胜选的可能性，所以他不认为非侯友宜不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深知啊，主动报名参加初选是侯友宜最大的弱点。我认为现在朱立伦最大的筹码就是如果他的游戏规则是有初选的话，那就是卡侯了。就是卡侯。因为你怎么可能说新北市长呢当选没多久整天呵呵做台籍，然后拿着初选的报名表跑去国民党中央， 新北市呵呵做台籍 啊，还缴报名费，还那个 报名啊， 对，然后人家问你说哎，你怎么这样子没有做好做满，他说啊，哇，呵呵做台籍，这太尴尬太尴尬，而且我认为这会变成是他民调的破口所以这个朱立伦现在手中有这个筹码嘛，所以他跟侯友宜很有谈判的空间嘛，否则的话，如果说不用征召的方式，其实侯友宜真的是千难万难嘛。那赵少康现在他就是要点出来说，侯友宜就是在等征召，然后他就是要煽动这个追随赵少康这些深蓝去带一个风向说，不准征召啊，就是要初选，就是要初选。那郭台铭这个，我认为啦，其实也未必哈是实的，有可能是虚的，因为我讲一个很实际的。郭台铭家财不止万贯，如果真的要参选总统的话，他现在就应该处理他的财产了，否则根本来不及处理完，会有很大很大，因为他的钱财他的财富这么的多，多到说就算你要处理全部信托或是什么样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脱手都要长达好几个月，现在已经是2023年的2月了，距离总统大选投票不到一年了，如果他是真的有意而且已经决定他真的要投入要来竞选总统的话，他应该现在要开始有很 明确的动作在处分他的财产，但是目前至少我们没有看到，或者是台面下不知道。但是郭台铭有个问题啊，他要选的话他会无党籍吗？嗯，如果无党籍的话要怎么选？嗯，代表说国民党没有提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呢。嗯，这个不可能。嗯，现在国民党已经一片乐观到所有的议员都想要来选立委了，就觉得一定赢定了，还有可能不提名自己总统候选人吗？所以郭台铭同样他也要面对朱立伦啊。嗯，因为朱立伦现在是国民党的守门人啊，他守门员守在前面，他说要不要回到国民党， 同桌再捞回来。 啊，哦，同桌听起来感觉很像是有前科限定的相关的计划啦，就是跟这种傅昆萁啊，哦，也许中东锦有一天也会搭上这条舟，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郭台铭跟傅昆萁一起名列为同桌，嗯，我觉得对郭台铭来讲，他说啊，这不配他的身份。嗯，所以如果郭台铭要选，他还要先过得了如何的取得国民党提名这一关。因为如果不是国民党提名，那他基本上很困难。嗯，基本上很困难，除非他跑去民众党跟柯文哲搭。嗯，可是柯文哲有要做副的吗？对不对？我觉得以他的个性很难。嗯，所以朱立伦虽然他民调最低，嗯，但是他抢占了有利的战略位置，是国民党主席的这个位置。嗯，那赵少康他在旁边敲的这些边鼓等等，嗯，无非是为他自己制造声量吧。嗯， 好，王金平现在松口说什么呢？说哦哟，郭台铭是主动有打电话给我，但我们还没有见面。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涵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赵康出来卡喉，那看起来朱立伦也没断念哦。请教将军，拉郭卡喉是朱立伦一直以来的动作吗？那王金平现在松口说，哦，郭台铭有主动打电话给我。根据了解呢，郭台铭询问王金平的意见说，如果要选的话，是要以无党籍或国民党籍身份来参选。这个蛮 detail 的耶。 这当然拉郭卡喉还少了一句啦，最好是他自己选啦。对对，这当然啦。那现在是因为自己选的那个气氛还没有到，嗯，所以他当然是第一个先卡住侯友宜。嗯，我说他卡住侯友宜应该不是说为了自己要不要选总统，而是如果让侯友宜出来选，朱立伦觉得胜率不高。嗯，真的，如果侯友宜出来选，朱立伦觉得胜率不高，因为目前他没有表态，他是新北市长，所以大家去民调说他选总统好像支持度很高。嗯，可是他一旦变成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会比韩国瑜选总统还要惨。嗯，因为第一个，韩国瑜至少在党内是可以弄到团结咯。嗯，侯友宜如果代表国民党出来选这个总统的话，嗯，可能连党内的团结都有问题。嗯，大家会有那个李登辉的阴影在。嗯，会有王金平的阴影在。嗯，真的，国民党就是这么样的奇怪的一个政体，很团结，可是遇到人不对就含血含泪都不投，就是这样。所以我说其实朱立伦太了解国民党了，所以他卡侯友宜不是为了不让侯友宜选，因为他觉得侯友宜出来选胜率不高。那他找郭台铭出来选，刚刚那个博雅说郭台铭退党六年才能再入党嘛。嗯，其实当时我们在党部扶手，我们有经过党务系统去查，他不是自己申请退党，他是被撤销党籍。嗯，撤销党籍三年就可以回来。哦，那算一算 还有机会侯回来。 对，现在已三年了，所以王金平才网开一面才会讲啊，如果你要选的话，那让国民党籍的党籍选，哦，否则我没有办法支持你，因为我是国民党党员。哦，就表示你可以走这条路，哦，但是不要太早表态。哦，在2020的时候郭台铭受伤太重。嗯，对不对？在那个中常会的时候拿起来对着这个国父遗像，这是不是天下之力，又拿这个荣誉状，那个受伤太重。所以我觉得郭董这一次齁，他会采取被动的角色，他不是一定要选。可是你找上了我就可以选，就是这样。可是你一定要找我，而且诚意要够哦，要把前面的障碍都排除。所以我觉得现在郭台铭的状况是朱立伦认为他一直在讲一件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朱立伦讲，我要联合所有非绿的力量。侯友宜行吗？侯友宜出来可以联合所有非绿的力量，自己就有点绿了，什么非绿的力量，对不对？所以说他的非绿的力量是要像郭台铭这样的人才可以。很多人说那郭台铭深蓝会接受他，对，深蓝不会接受郭台铭，可是深蓝会接受郭台铭的资源啊。嗯，对，会接受郭台铭的资源，因为深蓝穷怕了，老说真的，选个举还到处募款，还要被人家骂，然后还自己弄，很辛苦。他常常讲说如果郭董来了这都解决了，这是我在基层听到很多深蓝在讲。所以朱立伦也听到，但是他不能讲明白，也不能讲破。如果讲破的话又重蹈2020那个所谓冒进的那个厄运。所以朱立伦会一步一步来。我觉得今年的国民党2024齁，会提得很晚。立委会先跑，总统会后面再走。我觉得这是未来他们的走向。 好，所以建议哥2024谁比较不好打？ 我觉得将军刚才吃的诚实豆沙包好像就是要利用郭台铭啊。其实 国民党里面三个比较有机会的，一个叫做侯友宜，一个叫做朱立伦，一个叫做郭台铭。当然郭台铭他刚才将军已经有分析如何让他回归到国民党籍，我只能说朱立伦现在是妖怪假设，那个侯友宜在等黄袍加身，那如果依照郭台铭他在等所谓的关姓帝君华行辉，那看看那一天邓旦那一天有没有机会。我个人认为啦，这三个人哦弄